愿逆流而上，依偎在他身旁，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又远又长。 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方向，却见依稀仿佛他在水底中。 愿逆流而上，与他轻言细语， 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曲折无依。 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踪迹， 却见仿佛依稀他在水中伫立，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。 有位佳人在水

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 不是在此时， 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